八月秋风阵阵凉，一场薄露一场霜，小檐霜单打独根草，挂大匾甩死在荞麦梗儿上。也 怎么还野呀？ 无野不成章。 哦，这是您的大作呀？ 不，这我跟他们那个唱大鼓的学的。 哪段啊？ 王二姐思夫， 摔镜架。康有为愣不懂这个，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？ 就是， 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 啊， 那真是爱如珍宝， 是 赞不绝口啊！ 啊， 最后他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。 哎，不对，康有为是汉人，怎么会说满洲话 啊？他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官呢。 是啊， 啊， 这满洲话我懂两句， 是吗？ 康有为怎么夸你的？ 他说：“哎呀，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，可趁吧呼噜。” 好，康有为这是夸你了。 是啊， 吧的噜，吧的噜就是好的意思。 啊，不，您说那吧的噜是好的意思 啊？ 他说我可趁吧呼噜。 吧呼噜， 那吧是吧，葫芦是葫芦，两个意思。 怎么讲法呢？ 康圣人过来照我这个地方，吧，疼了我这么一葫芦，这不是吧呼噜吗？ 哦，打上了， 然也， 还拽。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苏文茂、马志存表演的相声文章会。这段相声当中，苏文茂扮演了一位不学无术、腹内草莽，却不断的吹嘘自己的国学功底如何如何深厚的学生。他吹嘘自己毕业于某名牌大学，夸耀自己的文笔堪比唐宋八大家，书法堪比王羲之，见地堪比孔明乃至孔孟。但当人家让他当众念出那篇文章的时候，他读出的却是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古书小调。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民间小调与之前的吹捧形成强烈的对比，达到了喜剧效果。一些人就认为文章会讽刺了八股文，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呢，文章会并非专为讽刺八股文而创作，它仅仅是相声演员自嘲的幽默而已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。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郭颂演唱的这首《王二姐思夫》。这里是百年笑声，主持人王一，代表编辑雪荣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咱们再见。 八月呀，秋风啊，冷飕飕啊，王二姐坐北楼啊，好不自由啊，哎哎哎呀，我二哥南京啊，去科考一去，6点没回头，想二哥我一天吃不下半碗饭，2天喝不下一碗粥，半碗饭一碗粥，瘦到二姐皮包骨头，这胳膊上的镯子都戴不住了，满把戒指打出溜啊，头不梳脸不洗腰，小脖梗不洗好像大车的轴啊，哎哎哎呀，也在北楼啊，雨泪汪汪啊，叫一声二哥哥呀，咋还不还乡啊，哎哎哎呀，想二哥我一天在墙上画一道，2天道儿就成双，画了东墙画西墙，画满南墙画北墙，画满墙的可不算数，你我蹬着梯子上了房梁，要不是爹娘管得紧要，我顺着大道啊画到沈阳啊，哎哎哎呀， thank you.